此时此刻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听广播？但如果你在跟着陈绮贞一起演唱的话，就会发现听歌这个时间当中，下午这个时间当中，你一点也不会寂寞。陈绮贞还是会寂寞。上一首陈绮贞的新单曲还是在去年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还是在上半年，在周冬雨和金城武主演的电影《喜欢你》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我虽然不记那首歌第一句具体是怎么唱的了哈，但是我始终记得陈绮贞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一切就是那么的搭，乐曲和画面感是那么的舒服。一年之后，陈绮贞的最新单曲《残缺的彩虹》在上周的时候呢，也是在我们北京乐广播 FM974 首播了。我相信很多陈绮贞的铁杆粉丝们也都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哈，备受鼓励，听到了期待很久的新单曲。暌违五年的陈绮贞的最新创作专辑也很快要呼之欲出，据说呢，就在年底了。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什么样的一个节点上呢？陈绮贞出道20周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来说，这样的音乐，这样的一张创作专辑，都是一种很特别的纪念。慢慢你会发现说，不知不觉我们曾经喜欢过的歌手都已经开始可以计算他们的出道时间了，短的5年、10年，接下来是20年，然后隆重的30年，甚至40年，可能接下来还会有人可以超过50年吗？想想出道1/2世纪的时候，哇，那个时候还真的是一个音乐传奇了。总之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歌手可以不断的专注于他们的音乐，努力保持着自身的艺术魅力，不断的推陈出新，也一直能够被歌迷所喜爱。下午的3:07，周二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他是 TAG 吕建中，新歌叫做《幸福的权利》。 有幸福的权利是首新歌，但是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跟我相似的感觉，就是对这首歌曲有些似曾相识。 Tank 吕建中幸福的权利，Tank 属于那种十年才发一张专辑的歌手哈，应该准确上来说他真的不是一个高产的歌手，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那一版本的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对，不同于许美静原版的经典，但是朗朗上口的流畅感还有律动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下午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哈，时间不要记错。 对你说大错的，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都说你大错的，我要欺骗你干什么？你们多久没见？连我跟他的声音。 在听广播的，尤其是听音乐广播的朋友，都会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下午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跟戴毅保持互动和联络。但今天呢，发送到微信平台上面的 YYYY 啊，一连串的 Y， 这位朋友，你所留言的信息，我建议你要发送到隔壁的1039。北京交通广播的服务热线哈，或者说是询问热线，他说岳父从北京天坛医院12:30左右搭乘出租车，是位女师傅，到北京南站东来顺马家铺站下车，12:50左右把医院拍的片子落在车上了，希望帮忙寻找，联系电话是18608956600，我建议你把信息再发到交通广播的询问热线65289999。 And I'm so dizzy, don't know what hit me, but I'll be alright. My head's underwater, but I'm breathing fine. You're crazy and I'm out of my mind. Cause all of me loves all of you. Love your curves and all your edges, all your perfect imperfections. Give your all to me.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 Even when you're crying, you're beautiful too. The world is beating you down. I'm around through every mood. You're my downfall, you're my muse. My worst distraction, my rhythm and blues. I can't stop singing, it's ringing in my.Give your all to me. I'll give my all to you. You're my end and my beginning. Even when I lose, I'm winning. 'Cause 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I give you all of me, and you give me all of you. Oh.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调整 许我太多心，担心这段感情会在这里停，温吞的脚印，分辨真心要更多冷静，学会冷静，冷静才发现爱病的不轻。 Thank you. 100万瓶品质大净，琉璃河湿地天然氧吧直送，均价14000元每瓶。琉璃河畔博悦山80到130平，2到4居全龄户型，畅享京城纯熟配套。热线8137-0505。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桌房字2014D048号。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亿。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纯粹古典迎来地中海阳光。11月27至28日，意大利交响乐鼻祖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携手指挥大师安东尼奥·帕帕诺亮相国家大剧院。柴赛桂冠得主丹尼尔·特里弗诺夫享誉世界的中国钢琴家陈萨激情奏响拉赫玛尼诺夫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第四、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描摹浓郁俄罗斯民族音诗，聆听贝多芬命运之声。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下午，天空云量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云量明显增多的时间在傍晚前后，夜间则会维持在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今天中午前后光照还不错，加上有小北风的配合，有利于气温的上升。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超过昨天10.4度的最高气温。中午前后适宜晒太阳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资讯。2018年北京市全民健身工作交流会近日在北京奥林匹克塔举行。据介绍，北京今年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力度，在2017年新建509片专项活动场地的基础上，2018年又新建700多片专项活动场地。目前，北京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保持在2.25平方米。昨天，设在东城区6所中小学的6块季节性冰场启用，每块冰场将汇集上万人次，覆盖周边中小学。校园季节性冰场从11月19号到次年2月底使用，季节性冰场还将有计划地向周边社区和单位开放。东城区计划在5年内实现冰雪普及培训全覆盖及拥有100名具有国家认定资质的冰雪教师培训目标，从而使冬奥教育冰雪运动覆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再来关注，朝阳区近日新改造落成了一家文创园，名为北京素三文创园。位于朝阳区崔各庄乡，前身是北京市塑料三厂，经过企业退出和转型升级后，现在已经形成了占地面积4.4万平方米的素三文创园区。目前园区内入驻企业中文化影视设计类文化艺术创意类公司占比达到90%以上。 据了解，今年朝阳区进一步聚焦农村地区机械加工制造、印刷、服装加工等领域，大力腾退不符合区域功能定位的一般制造业企业，共完成36家企业的退出工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情太多，欠你的情太多太多，就算送我一个明媚的春天，我也不会觉得拥有花朵。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就是要问正在听歌的你：199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多大？问完这个问题，他才能够。如果待会儿在微信平台上面看到大家的回馈的话，回复的话，我可能还会知道说接下来的这段话跟你会不会有一个交集，有一个沟通。当年在1993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始认识谁是高龄生，但是已经听到大街小巷都在 放这首歌《牵挂你的人是我》，因为它已经成为了我脱口而出的一首歌，一段几乎人人都会哼上几句的旋律。1993年的12月份的时候，高林生推出了首张个人大碟《牵挂你的人是我》，他也算是用一首歌轰动全国的这样一位歌手。这张专辑的发行量也是相当的惊人，数字很惊人，甚至连歌名当时也成为了风靡一时的都市流行语。牵挂你的人是我。下午好，这里是周二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刚才那首老歌是由杨湘月作词，李翰颖作曲。 一只爱上的猫倚着铁窗，舔着大家吼的声，一张白色床单皱成一团不知所云的凌乱， 相爱后都感伤。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微信平台上面费劲说，1993年我那会儿心不大，舞台也不大，但是我喜欢那个时候的我，因为那会儿还有长个的想法，也有长个的能力。现在是能力想法都没有了是吧？圆圆 Jerry 下午好。93年9岁，我们家买了一盘正版磁带，里面有老狼的同桌你、韩磊的年轮，还有林依轮的爱情鸟。 孤单心绪又慌，分分又合合的情事难断，披着月光没人作伴，我的笑我的泪不敢多讲。 爱的路上谁 受伤，越多的渴望就越觉沧桑，迎着阳光一路去闯，眼角泪光你不去想， 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 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 有些寂寞也仿佛是永远不可能忘， 生本来它就是这样， 也总要学着爱了就算，爱过就放。 爱了就算，没有负担， 爱过就放，别为难， 就算受伤又怎样，有过一次痴狂，一生难忘。 爱的路上谁不受伤，越多的渴望就越觉沧桑，顶着阳光一路去闯，眼角泪光 我不去想， 你不去想， 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 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 有些寂寞也仿佛是永远不可能忘， 生本来它就是这样， 也总要学着爱了就算，爱过就放， 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 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 有些寂寞也仿佛是永远， 有些感受会跟着音乐从心底里生发出来。 爱了就算，没有负担， 爱过就放，别为难， 就算受伤又怎样， 有过一次痴狂，一生难忘。 听了一首20多年前的老歌，牵挂你的人是我，让很多在收音机旁的听友好像一下回到了自己小时候，回到了20几年前。其实这种感觉应该挺好的哈，一秒钟变年轻。虽然有可能在20几年前的时候，可能物质也比较匮乏一些啊，没有现在的经济状况那么的好，但是你会发现可能烦恼的事情也没有那么多，所以确实有利有弊哈。回忆归回忆，现实归现实。好了，马上结束我们今天周二下午的和你一起唱的节目的时间了，最后还是带一首老歌，快下班了，给你加加油打打气。好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我是戴毅，也希望你可以继续锁定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周三见。